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亲爱的，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但心里却不停地惦记你。傻傻的，我们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把好的留下，坏的都给你。经常梦见你，也不关心奇迹，像一种解释不来的吸引。后天要见你，一想到就开心，这样不行。 Baby love body love be bum bum do da ba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body Baby love body love be bum bum do da ba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经常梦见你，也不关心奇迹，像一种解释不来的吸引。后天要见你，一想到就开心，哈哈哈哈，这样不行。亲爱的，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但心里却不停地惦记你。傻傻的，我们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把好的留下，坏的都给你。经常梦见你，也不关心奇迹，像一种解释不来的吸引。后天要见你，一想到就开心，哈哈哈哈，这样不行。经常梦见你，也不关心奇迹，像一种解释不来的吸引。后天要见你，一想到就开心，哈哈哈哈，这样不行。亲爱的，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但心里却不停地惦记你。傻傻的，我们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好的坏的都分享给你，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希望可以听着歌是以哈哈哈很开心的状态来开场。在17:05的时候，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这个亮亮的嗓音一出现，我们在傍晚的时候就觉得是不是让很多人会有一种错觉，我又上班了。 是，然后我刚刚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感觉是哈哈哈哈，这样也行。 为什么？你是之前没有听过孟慧圆这首哈哈哈吗？ 这首歌就是原来听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就是因为今天在这儿听是感觉一种很注意力的聆听嘛。 嗯， 原来呢就是每次都听的感觉是一段生命当中的 BGM。 刚才听到这段的时候，首先我觉得中间一段 acapella 就是有点那种就人声拟声的那段，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另外就是就他那个哈哈哈是故意有一种词边叫哈哈哈哈， 对，带着毛边的，就觉得那是不是在唱歌，他只是把笑声一个就像你刚刚说的一个真实的段落放进来的感觉。所以我也希望今天晚上郭PD来到娱乐装牌的这个代班的两个小时的直播，也能够带来更多的欢笑声，在这个周三的晚上。因为我们知道，因为这周我们要工作6天嘛， 对， 所以基本上来说，这一次是实打实的工作忙完了一半。 就今天完了以后，大家以为还有2天，其实还有3天的工作。 哎，就把这哈哈哈打给大家好了。 你非得把这个刀补全了，我也就不拦着你了。所以娱乐王牌还是用好音乐跟各位的工作说一声再见。 哎， 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今天的天气啊，又是阴沉了一整天，但实际上下班路上的时候，有地方已经放晴了。 嗯， 能够看到是能够看到太阳的感觉的。但是还要关注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还是有一次降水的过程，提醒大家驾车的时候注意提前避让积水路段，注意交通安全。 嗯，要多多注意了。 来自于 Lady Gaga 和 Ariana Grande Rain on Me， 娱乐最王牌开始喽。我们就跟今天周三的下班路上的更多的朋友打声招呼，同时也是跟周三的工作说上一声 goodbye。 哎， Ring on me 这首歌曲呢，就我想起来它一个小故事啊。之前它刚刚登录的时候呢，因为那段时间呢就是全球各地呢普降暴雨，然后呢新西兰官方还有英国的一个地方还是苏格兰一个地方就直接禁了这首歌曲， 对， 说不要给各位添堵了。 Ring on me 就是音乐电台干脆就把这首歌在那段时间雨季就给禁播了。 对，我觉得我后来想也是啊，就是你说 Rain 的歌曲没问题啊，但还 Rain on me 给我头上来点有点不合适啊。 哎，但说实话啊，今天在上节目前也看到新闻说，北京按常理来说今天应该是夏训了，就初汛期的意思。 对， 但后来又紧跟着没过多长时间又追了一条新闻，就说因为今年的强对流天气特别多，所以整个今年的汛期的时间向后又延迟了十来天。 对， 要到9月30号的时候才正式的下汛。 嗯， 而且今年呢雨水，就是看了一下那个新闻里面提到的一个数据，说整个夏天整个汛期北京下了372场雨，对不起， 372场雨。 然后呢，平均的降雨量是715毫米，比去年偏多了90%，然后比常年是偏多了50%。 这跟我们的这个感官应该是完全一致的啊，因为当时呢，就是我今年有个感觉，就是夏天一直没有热起来， 然后以至于到秋天的时候，哎，就这样就过了， 就入秋了，就入秋了，是有这种感觉。所以不是说普遍的或者一些朋友个体的一个感觉，应该说是普遍人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今年夏天没怎么热过， 对，所以呢，哎，怎么说呢？不一样的夏天，但是最好的一点是我们秋天也同样过来了，因为毕竟秋天是北京这座城市一年最美的一个时节哈。 对，最美的时节当中的这个星期三，我们在下班路上继续用好音乐陪伴大家。而今天要测评的这首新歌呢，可能对于很多，一个是最近追综艺的朋友。会关注到其中的一位歌手，而另外呢，喜欢摇滚乐队的朋友也会一直持续关注他们的新作品。 哎，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摇滚和这个披荆斩，就是哥哥们 能连在一起， 形成一种联系啊。哎，我们说到的就是歌手张琪，因为参加了披荆斩棘的哥哥来爆红，而且关键是他的 title 是。黑豹乐队的主唱， 没错， 听这个感觉哈， 因为他是第十任主唱嘛，所以可能此前大家都是对早些年的时候窦唯、栾树都是比较熟悉的，所以长期以来可能大家对于他作为这一任的黑豹的主唱其实没有那么的在意，但是这一次通过了综艺节目，大家发现他实打实的出圈了，因为不仅是有颜值，而且唱功非常的了得，现场的演唱用你特别喜欢用那词儿叫什么？ 炸裂。掷地有声的炸，哎，这是我这么喜欢用这个词儿，大家都知道吗？ 对，有一次在直播的时候，老白突然就炸裂了一下，然后我就问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气来，他说这是郭PD最喜欢用的一个词， 非常炸裂啊。 对，我们就来听听看黑豹的全新的 EP《逆观》当中的这一首吧，我们来听听看，它包括两首歌，一个是重启，一个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你作为选歌的人，你想跟大家先来测评哪首歌？ 既然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就顺着来吧。两首歌我都想听， 好 不好？好， 那我们先来听听看，看看黑豹乐队的这首重启，作为了这张专辑当中的其中的一首 EP。 怎么样 ？Rock and roll, let's rock。 我觉得这应该是假期即将来临之前的，也就是星期六那一天的时候，应该会出现在下班路上的一种声音和状态。 是，但是戴玉，我只问你一句话啊，你为什么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面目特别狰狞？ 因为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体会到，就是纯粹的那个摇滚青年，就是甩着头，然后并且抱着吉他那种声嘶力竭的状态。 是， 然后我只能用面部的表情来增加一下我的一些表达 rock and roll 的一些感觉哈。刚刚听到的是黑豹乐队的新的 EP， 叫做《逆观》当中的其中一首。一首单曲叫做重启。 重启这首歌曲我觉得要我给打的话我还是打五星。原因在于就是虽然我刚才听到的时候其实也有点小伤感，觉得这个首歌曲的状态包括它的这种能量密度特别强，但是跟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或者这个时代略有点脱节。但是我还是看到了经典摇滚乐黄金时代的那种魅力。 没错， 就是他们就用一种特别执着特别执拗的精神，再用他们原来最好的一种技术跟状态来给你展现他们的黄金年代是什么样。虽然可能你现在不大听得懂哈。 确实是 这种感觉。 就张琪自己也说，他说如果不说他对于摇滚已经喜欢了很多年，直到2013年的时候才算是加入到了黑豹乐队。 对， 然后呢算是接受了就是真正他的像朝圣一般的感觉，接受了他所喜欢的乐队的音乐人的认可。那如果他没有能够进入到这支乐队的话，他可能就没准就放弃了。 对， 可能以为自己就没有办法。 他自己说他自己当时在一个小饭馆里知道这事儿以后，把这件事告诉自己所有的亲朋好友，我终于进去了。 对，而且据说是被这个被这个李彤他们请去吃火锅嘛。 对对对 对， 就是发个微信说你喜不喜欢吃火锅。他可不喜欢吃也得喜欢吃，对不对？是吧？这是一种邀约，是对方抛来的橄榄枝哈。刚刚听到重启，那另外一首歌我们要不要也听一段？因为毕竟我觉得这首歌当中可能这句话可能会让很多人能够慢慢的去理解一支摇滚乐队在当下创作这张 EP 的一些想法。因为名字叫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歌名感觉很不摇滚。 是的， 感觉很文艺啊。 曙光照耀大地，万物重启之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他觉得在疫情当前的状态，包括有零星散发的2021年，这依然对每个人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 潮落，向往重生，连绵沙丘，终有边际，生有悲欢，终有聚散，命运之途，荆棘丛。 感觉又来了。好了，这就是黑豹乐队这一次哈，叫做《逆观》当中的两首单曲。 对， 收到这个 EP 当中，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哈去好好找来听听看。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把两首歌完整播完了哈。 对，这个感觉更像在音乐节的现场去听的一种感觉。 就是躁到说怎么办？接下来不能回家了。 炸到刚才那一下子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大意呢，刚才感觉喉音都出来了。 谢谢你说喉音出来没有喉结出来。好了，17:22啊，娱乐最王牌周三的直播当中，更多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听完了 EP 之后，让大家轻松一下，毕竟是下班路上嘛。来首陈伟霆的 Dear Future Lover。 有没有做过梦？我不说你会懂， 尺的距离，用你的勇气独自唱的魔力，不用在意成绩或负极。 这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17:2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不要觉得这是上班的时间，是下班了。 对，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聊天的节奏放缓一点，让大家不要有一种错觉，就是哎，我不是早上已经上过班了吗？我已经打过卡了，我怎么又要重新上一遍？ 错觉有点多啊，尤其是上个周末呢，这个连续出现的霹雳的声音。我今天我觉得今天大家应该会，我会刻意区分一下现在的声音跟早晨的声音。 我怎么一点没有区分出来？ 没有听出来吗？ 嗯， 当然我这样的，现在我是这样的。 好吧，刚刚听到了黑豹的新的这个单曲哈，我觉得他们是面对这样一种大的事情出现之后，也想以一种音乐的创作来表达他们的态度，并且也希望可以带给更多的人一种能量。 对， 对吧？ 其实我刚才听到他们那首就是因为疫情创作这首歌曲呢， 嗯， 听出了一点点这个属于摇滚人的坚持，这是正向说哈， 嗯， 反向说就是有点拧吧，就是前面那段其实很哥特， 嗯， 这是他们代表他们对于这样一种这种情况的一种反馈或者反应吧，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像流行歌曲唱的那么的。怎么说呢，就贴，所以 温情 啊，对，它一定要有它的一种高度在啊。 就是我一直觉得哥特音乐听上去会有一点点的苦， 对对对对对， 悲伤， 是，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艺术的坚持在里面啊。 哎，是的，他们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 EP 重燃希望，抚平伤痛。 嗯， 所以呢，刚刚这首歌的歌名啊，我们两个聊了一下，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嗯， 经常锁定974的朋友们，一定在晚上的时候，尤其是晚上的九点钟到11点的时候听到比较多，因为韩立有一段时间，经常会把这句话挂在口头上， 这 slogan 哈， 算是一个节目的 slogan。 对，你刚才说完以后，我还想想，哎，这句话真的挺合适让 DJ 来说出来的。 它有一些抚慰的能量，你不觉得吗？嗯， 这个其实跟怎么说呢？ 跟然后那个词儿挺像的。 然后 你说完然后，你就可以后面接一段话。 对对对。 但是然后接一段话，就觉得这个人很 low 啊。但是你要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然后你再接 一 段话。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话题终结者，这句话可以作为一个话题终结的一段落。 对对，或者是一个起始句也可以啊。 但我们其实想把当做一个互动的话题哈、 嗯， 就是问一问一句你很受用的、很受教的话哈、啊，就你听完之后觉得这句话哎挺有意思的，或者也觉得这句话很有。抚慰你的功能、 嗯、 啊，或者说觉得也很有让你去好好值得琢磨的一个点， 哎，真的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嗯、 对，可以来聊聊看哈，欢迎通过我们的九七四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 嗯， 来自于胡海泉和乃万还有神力杨云晴的一首说得到做得到。 我说得到做得到，不通道就没道理在一起，你不需要不想要就别叫，我要陪你走到底。 说穿了谁也没有多牛，有去走到的权利，你要知道别等到离开我才会觉得好可惜。你是我的谁，想走就走干脆，别在我的世界出现，就安慰你是谁 ？Get out my way, shut up, baby, yeah yeah。 你太强占有欲，有太多己所不欲。 做得到呀，做得到呀。 你太过于焦虑，太害怕会失去。 做得到呀，做得到呀。 你太想要占据，却根本毫无根据。 做得到。 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奥迪旅行车家族用自己的方式出发，活出生命的辽阔。奥迪老友计划金融方案，首付20%起，36期利率低至3.66%，详情敬请垂询北京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以上为广告时间。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爱是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苦苦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你对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I just stay around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如果我们要幸福，我想把定义重读，不是因为怕孤独才想。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人心跳放肆的翩翩飞舞， 我想你了，因为雨滴亲吻着海洋抵达。哎呀，又想你了，因为太阳升起了，太温柔了。哎呀，像融化的冰淇淋，控制不住的甜蜜，吃一口忘不了了。哎呀，一定是氨基酸作祟，糖分在体内飙升，一想到你就晕眩。哎呀，嘿，你在干嘛？你吃饭了吗？你睡着了吗？剪头发了吗？所有的问候 是身份调查。不是， 开个玩笑，这无聊的唠叨，只是明里暗里代表。嘿，我想你了，哎呀，哎呀，哎呀呀呀，我想你了，哎呀，哎呀，哎呀呀。 我想你了、路边的情侣太招摇了，哎呀，又想你了，外套口袋里它空荡荡，哎呀，才分开不到一天，相隔了整个世纪，贝多芬也在哭泣，哎呀，少了你天黑了，肯德基也不想了，原来是想你了，哎呀，哦，你在干嘛？你吃饭了吗？你睡着了吗？剪头发了吗？所有的问号 啊，不是，就是想确认一下你还活着没有。 开个玩笑，这无聊的唠叨，这是明里暗里代表。嘿，我想你了，哎呀，哎呀，哎呀呀呀，我想你了，哎呀，哎呀。 为什么今天我在每一个时段当中放的第一首歌曲都能够收获到郭 PD 的一个，哎，他怎么这样，他怎么又哎呀，他怎么哈哈哈， 就是他刚才唱歌特别像一个歌手上来呢肚子特别疼，然后唱着唱着就没气了，然后腹肌揪着，然后就哎呀 叉着腰的感觉、 哎、对对对，叉腰肌啊。 华晨宇的一首哎呀哈，在17:34的时候、周三的娱乐装牌，我们在下班路上继续用好音乐陪伴大家。其实我是觉得刚才我们俩关了话筒也在想，哎呀，有哪些话特别让人觉得受教、哎、是吧，就像刚刚你哎呀 哎呀， 你得先有个感叹词， 是 让自己进入到一个回忆的搜索引擎当中， 嗯， 才能去想一想你可能最近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文字，有一些什么样有趣的一些话，可能你听完之后又觉得哎，这个话挺值得去回味一下的， 嗯， 这样的内容，这样的文字就适合来作为我们今天的互动。 对，那你、你最近有吗？ 有有有有、你知道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我觉得我的记性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嗯， 我当我看到一些觉得可能我这个时刻稍微有点消化不了，我就把这个文字复制粘贴一下， 嗯， 然后放到我的一个就是留言板里。 这么好的习惯啊，就是随身记。 也不是拿手动、就是拿那个手机里面的复制粘贴， 对， 把它放到一个备忘录里面。作为这一条、然后把类似的文字都放在一起，然后有空自己比如说坐地铁或者说你坐公交车 都可以看一下、 对，只要不是开车状态下，然后你觉得可能没有特别想看的一些视频啊和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就会把之前找了一些文字先看一看。 哇，我觉得你是真的文艺女青年。 不，我不是文艺女青年、我觉得我有点就是 文字工作者 就是觉得因为自己的记性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就是也没有办法做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时候， 对， 就不如这样来做一下可能会更好。 我还想今天比如说我这儿能不能有那么一两句，忽然觉得你那儿应该有一个大宝库的感觉。 大宝库现在也没有翻出来 是吧也没看到哪句话特别合适今天的话题。 有 吗？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就前两天看了一个，就是他其实说的还比较的没有那么文艺化，他说生活就是一个弹簧、就是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弹簧，你不能把它太拉满、就是拉满之后它会容易崩。 哎呦，你看就是同不一样的人就有不一样的感觉。你刚才说生活像弹簧的时候、我立马后面已经有后面两句了， 来 看你强不强，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 对，这也是一种对，这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的鸡汤文。 对 然后我看那后半句说的是所以玩游戏、放松找乐子都是为了重新修复和校准这个弹簧。 哦， 就这个还是挺提醒我说，它不像说哎，之前看到一些文字说啊，你必须要变强变大，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你才可以跟它去较劲，然后可以让这个弹簧不会崩掉。但实际这段文字让我的感觉就是，你适当的需要在生活里面找到一些可以去调剂它并且让它变得更加有趣的内容、所以这个弹簧就不会是那种嘣嘣。 我是才反应过来，就是这一类话语场当中的一个体系的点，在于你一定要把一些词汇呢陌生化的放到里面去，组成一个新的意境。你像你刚才跟我说弹簧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把它跟校准放在一起， 对 对吧？但是如果有校准，哎，你觉得好像产生了一点文字上一种微妙上的感觉。 因为你弹簧如果压力过大的话，它一定会弯呐、 对 对不对？它就不会是那种特别有弹力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找乐子啊，需要放松啊，需要玩一些游戏，可能会给它达到一种松弛的状态。 哎，这个话确实有道理，我也想一想啊。 嗯、 暂时在我这儿还没有什么。能够跟大家分享出来，像跟刚才那种， 你刚刚 那 个很好 啊， 就是你弱他就强，然后他强， 那个是个打油诗了。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影视方面的消息哈。 好嘞，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是追了一下那个热播剧《云南虫谷》，但是我也仅限于追了三集就暂停了。 为什么？ 就是没时间，而且我觉得看那个剧集特别需要你在一个就是晚上的时间看，就你不能是大白天看，就没有那种看悬疑剧和这种惊悚剧的感觉。 嗯， 尤其是盗墓题材的， 是 你需要有个月黑风高的感觉去看这部剧才有代入感。所以由潘粤明和张雨绮和姜超主演的热播剧《云南虫谷》是迎来大结局了。 经历了这个千辛万苦呢，胡巴一三人组终于呢是从献王墓里逃出升天，一路艰辛就不用说了。 嗯， 更难得的是呢，他们最终呢取得了木尘珠，这一切的努力都没有白费。但是呢，这一次云南虫谷在我看来哈，是真的是收获了很多的差评啊，或者是比较负面的评价 啊。 跟上一部比起来呢，现在豆瓣的评分也只有6.6，上一部是8.2嘛。 对，龙岭迷窟的时候是8.2， 掉了1.6分这么多哈。 嗯，我是觉得啊，就是当时我看前几集的时候，就是我当时在节目里面也吐槽过，说这三个人一看就不太像是那个摸金校尉，就是因为实在是吃的太好了，就是整个都胖乎乎的哈，就是不光这个胖子胖，胡八一也胖， 对， 然后佘丽扬也胖，就感觉三个人稍微有点略油腻。 是， 来，什么是云南虫谷？ 什么是云南虫谷？什么是云南虫谷？古老的诅咒，生死下正义与邪恶的对话，木尘珠是唯一的救赎，16字风水秘术。56张奇趣遍布，密林双生夫妻术，危机在四处潜伏，三人行我绝对不退出。穿行山间，绕过山巅，九曲回环朝山岸，我和你一直向前，不虚度不辜负我打破迎来的线，孤注一掷的疯癫，生死谈笑一瞬间，路就在对岸，木尘珠它召唤，探险途中定情感，分金定穴的判断，黑色漩涡在旋转，烈火燃烧一整晚，狭路相逢谁勇敢，重谷又在不远处。什么是云南虫谷？古老的诅咒，生死下正义与邪恶的对话，木尘珠是唯一的救赎，16字风水秘术，56张奇趣遍布，密林双生夫妻术，危机在四处潜伏，三人行我绝对不退出。三人结伴再辛苦也绝对不会回头，蛰龙山地莫辱人，行用苦衷无数，越是艰难越用生命做赌注，苦练过好地留下来一个谜，几十年的光阴和十几万条生命，水龙云中修了梦，幻想成仙的美梦，腐烂后的鬼尘土不过是一场空。是云南虫谷，什么是云南虫谷？古老的诅咒，生死下正义与邪恶的对话，木尘珠是唯一的救赎，16字风水秘术，56张奇趣遍布，密林双生夫妻术，危机在四处潜伏，三人行我绝对不退出。什么是云南虫谷？ 以前的话好像上一次没有在节目当中把这首歌完整的放完哈，但是因为聊到了这部剧已经大结局了，所以让大家再感受一下，喜欢的盗墓题材的包括喜欢原著啊《鬼吹灯》的朋友们，应该这部剧会去追。追完之后，虽然给的评分没有上一部高，但最起码有后续的一些剧集可以追嘛， 哎、对 对吧？你没得追，没得看，是其实让人还是挺难受的。 不过潘粤明的这个唱功吧，怎么说，就是听完他唱以后，我有点后悔今天没有咱俩没有安排一首唱歌。 别这样。 本来咱俩准备安排一首的。 他是走说唱路线， 说唱 对 吧 ？rap 啊，对。 对， 也许他可能比如唱上来说，比如那种大白嗓啊什么的。今天一边是听歌，一边聊一聊一句让你很受用的话。 嗯， 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到娱乐最王牌，同时也可以通过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还得来关注一部正在热播的，或者已经昨天新鲜开播的一部青春励志的年代剧，叫《启航当风起时》。 哎，这次呢是由吴磊和侯明昊来领衔主演的，这也是一部年代戏，讲述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两位计算机系大学生从事这个 IT 创业，一路成长为商业奇才的故事。这有点门户网站早期发家史的感觉。现在大家可能对门户网站有点陌生了。很多人都用手机嘛， 嗯， 一说到新浪，后面感觉自动要加个微博两个字儿，是吧？搜狐已经好久不用了，对不对？ 我先想到的是当年的雅虎，嗯、 雅虎，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当年我的第一个邮箱就是雅虎的邮箱， 雅虎的，对，我也是。嗯、 然后对于门户网站最重要的一个使用就是你去搜索一些东西， 嗯， 就是那是我对于门户网站最初的一个印象。 哎，我现在想来，那个时候花那么多钱，就网费一个小时4块钱，那个年代4块钱啊， 很金贵的、啊。 然后跑去写封邮件，还要挑选背板的那个颜色是什么？ 而且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有聊天室， 对， 然后在你去网吧上网的时候，你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就是、嗯、啊，就是去想象你认识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你可以通过它在一条看不见线的一个 嗯 对吧，这样的一个联络的方式当中哈、啊、去跟他交流，非常非常神奇。 这个、嗯、这个形容果然很千禧年。你知道当时就是在聊天室里，我们一般比如说跟另外一个朋友聊天， 嗯， 两人会一般说你是哪里的，我当时在内蒙嘛，我就说内蒙古，他说 对，先自报家门， 我在海南，哇好远哦， 嗯， 就是为什么好远哦，这个话题会聊大概3分钟左右。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在聊天室里面聊好像也不觉得说时间很短、 嗯、 啊，不，时间很长，觉得好像一瞬就过去了。 就是应该来说是每一刻或者每一种体验都是新鲜的，在那个时候啊。 嗯，所以这部年代剧哈、啊，年代戏哈、啊，也可以邀请大家有空去感受一下，尤其是没有经历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些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 是，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年的大哥大， 对， 啊、电脑主机、 磁带 啊, 这些都是很有年代感的。 对，嗯、就是你看到这个大哥大、电脑主机、磁带这些道具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像自己仿佛置身了当时那个时代。更有意思的是呢，歌手孟佳为这部剧呢演唱了一首插曲，也是很有年代感。哇、哦啊，这个前奏一出来，那就是九十年代，没错吧？哈，潇洒走一回。哎、但我们今天其实这个题要问吗？这个题应该大家都知道吧？ 都知道才要问啊！如果答不上来，我们待会儿跟谁连线？ 好吧。 虽然说我们后来听到过徐佳莹的翻唱， 嗯， 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原唱者他是谁？ 嗯， 请把你的答案加上手机号码，最好是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哈。嗯，外地朋友，我们感谢你们的互动和联络，但是我们电话打不过去。来听孟佳演唱这首《潇洒走一回》。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 潇洒走。 听歌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句也没闲着，一直在讨论编曲的这个问题。 是 但是我觉得最后尾奏的部分让我们好像找回到了曾经在90年代的时候原唱者那个原版的编曲里面尾奏那个部分有点像了，都是二胡会特别的吸引人， 对， 哎，比较出彩。 一直有人说觉得新大于旧，对不对啊？就是可能现在的新做的一些歌曲呢，因为它的元素更多一点嘛，就可能会制造出原来的一种感觉。但我觉得刚才这首歌曲非常好的说明了这一点。这首歌曲其实就相当于重新复刻了一下这首歌曲，而且应该是毫米级的复刻， 就是几乎整个编曲上来说 重新编， 不仅是换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民族乐器， 对， 比如说他把。二胡替代到了琵琶的一个段落，我印象当中有， 对， 所以基本上这一个编曲里边二胡是从头到尾贯穿始终的， 就听得出有这种 有点单调， 我觉得就是能够听得出档次上的差距在于原曲编曲呢特别的不管是从声场啊还是从人声的配乐，还有一些这种后面有些背景声，然后再加上呢我觉得歌者的就唱功就不用说了哈，这首歌曲听起来呢没有任何改变，我觉得创新其实还是有法的，千万不能就是对原作一味的重度的模仿、啊、 刚才 PD 用了一个词、 嗯、 在档位上是不是是哪个词是个什么档什么档 档次 上好了其他字我没听到这句话我已经听到了但确实啊、嗯、可能在一个全新的电视剧当中他如果完全的用老版的可能又觉得有一些脱节、 哎、 还是要用现在的版本，但是呢可能又考虑到演唱者以及大家听觉上的感受能不能接受，所以可能有了这样的一个版本又让我们觉得复刻的变化又不大，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点做到了，就是他想要营造出90年代那种感觉嘛，这首歌曲本身一出我觉得就是90年代来了哈，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部青春励志年代剧《启航》，当风起时，完美的复刻了一下90年代哈。 对，刚才我们那个问题，大家也别忘了，如果想参与我们稍后的“认识你真好”的环节的连线的话呢，就请告诉我们刚才这一个。全新版本的由孟佳来演唱的《潇洒走一回》歌曲的原唱者他是谁？请把你的留言加上手机号码发送到974醉王牌微信公众平台。 Rap Love Sick。刚才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接下来跟郭 PD 说，哎，我要接下来想放一首他的代表曲目，在2002年的时候，当时有一张专辑叫《你听到》，里面有一首歌特别动听，叫做《伤势》。但是呢，郭 PD 说，这不就揭晓答案了吗？我说你放心，我一定会忍住不把演唱者的名字报出来。 对，你要是不报的话呢，倒是反而给这个我们这个题增加了点难度，因为毕竟这首歌曲可能 不是那么的 没有那么有名，对不 对？ 对， 不是那种大街小巷传唱的歌。 对， 但是它跟我们刚才那问题大有关系。 嗯， 来听听看，《伤势》。 天都不理，欢欢喜喜，没有预备别离，只想永远。好天气，但谢谢现在互相都不讨厌，陪情人时候甚至也会自恋，无言时谈论没相干的影片，偏不要见面。谁能避免伤势伤势，但离别是否想起识于一九几几，当天跟你怎么一起，得到欢喜始终得不到你，只得最爱的知己。但谢谢现在大家不需恋爱，彷徨时为下伴侣也要自恋，还承认大家样子一早改变，因此怕相见。谁能避免伤势伤势，但离别是否这样可畏，太多恋爱曾铭心刻骨，未及得到那位、啊、谁 今天话题是说一句让你很受用的话，可能每一首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歌词里面有一些句子，有一些歌词也会让大家觉得哎，听过之后感觉值得细品。比方说这句里面就有一个，最美好的记忆都会浪费，但爱过不要浪费 啊。歌词果然是，歌词和诗真的是同源的感觉。 对、 啊嗯、 所以有的人是因为一首歌的曲爱上了一首歌，有的人是因为看到了词之后觉得哎呀，词人真的写的好像写出了自己的经历一般的感觉。 就是我听中文歌的时候呢，真的话感觉好像把歌词会听得多一点点。 嗯， 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你去听一点的这个民谣的歌曲的时候呢，也是听歌词多一点点。但是比如说你要是听，爵士或者早期的黑人爵士的话，那主要还是听旋律跟它的节奏感哈。 没错，所以刚刚这首歌呢，我们就不点唱歌人的这个名字了哈， 嗯、 因为确实待会儿因为这个题目哈，这个答案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对， 哎，很多人都答对了，以至于。郭鹏就说了，哎呦，居然没有一个答错的啊。 潇洒走一回的歌手要是答错的话 可以吗？梁艳玲嘛。好了，待会儿回来六点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居然装饰，居然装饰，

小朋友呢一下就变过来了是吧？ 我待会儿找一下哈。 是、 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实打实的，我们一边在下班路上听着好歌，陪大家聊着天，说一说一句很受用的话，同时还会有奖品送给大家。 嗯， 因为本节目奖品是由大兴庞各庄镇提供的梨园剧本杀门票三张。 嗯，这次呢是9月19号以及20号两天，大家可以去兑换一下古装和百名古装演员去互动，门票的限时优惠价格呢是79元，当中呢是含套餐以及共梨啊，所以大家呢不妨去感受一下。1.5米以下的儿童免票，带着孩子去也是 OK 的。大麦网搜索一下梨园剧本杀购票，电话号码呢是6100-4577，6100-4577啊。 不是大家还没有去感受过吗？但实际上我们的编辑张大人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去感受过了大兴的共梨了、 啊、 所以今天特别的高兴来听一下张大人的声音，因为以往比较少能够在节目里面听到、 哦、这个 对，来听听他的体验。 对对对对对， 我现在了就来到了咱们大兴区庞各庄的梨花村，他们这儿因为有3000多亩的梨树，所以呢我现在呢就来到了一大片梨园里，这就是那个贡树哈。哦，我现在正面对的就是这个贡梨，当年就是皇上吃的就是这个梨是吧？这个梨是保留至今的唯一一个贡品的金瓣黄鸭梨树。我们看到这个鸭梨树呢本身还挺粗的，直径大概得有1米左右，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梨成熟的季节，哇，这个树枝上挂满了梨，摘一个这个贡梨尝一尝啊。400多年的贡梨啊，当年皇上吃的就是这个梨。这个梨啊其实并不大，颜色呢不是那种金黄的，它有点发绿，而且有多大呢，看着像是一个小鹅蛋那么大，我们来尝一尝哈。 哎，他还吃了。 这个梨吃起来非常的多汁，而且呢含糖量也挺高的。你像这个大树，树冠冠幅得有10多米，他们介绍哈，这个遮阳面积啊有将近100平，然后依然是这个花繁果盛，叶茂根深啊，说最高的时候年产量能够1000多斤，被人称作敦梨树。所以我们现在尝到的这个梨，当年皇上吃的就是这种品质哈、啊。不过在这里啊我得提醒一下啊， 这不是音效啊， 就是刚才呢咱们在这个贡梨树上摘梨啊，这是为了节目效果啊，经过了咱们这个梨园主人的同意的。因为这个贡梨啊400多年的这么悠久的梨树啊，这个贡梨呢都属于人家保护性的产品，咱们游客来到这里呢可不能说摘就摘啊。 张大人太知道我们这个电台的节目当中需要什么了？ 对， 他把每一次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音效都配合的这么恰到好处。 哎呀，这个梨水，这个梨汁水很多呀！啊， 对，你老远就感觉到他吃了， 他 马上吃了， 他还咂么嘴。 对， 房间闷得好难受，想离开这里，到外面走一走。给你有话要说出口，想要和你一起去怀念东风，坐在副驾驶的位置系好安全扣，你在我左手，背景映着蓝色的天空，就这样开车一直往前走，让风吹走所有的忧愁，再播放天空，就这样开车一直往前走。 来自于很美味的这首《兜风》啊，因为刚才听到这个张大人吃贡梨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感觉是吧？ 嗯， 吃出了一种假牙要飞出来的感觉。 哎，我不是需要，我不是想亮这个哈哈哈大笑的亮嗓子，实在是这个忍不住，你知道吧？ 嗯，但说实话，我们听到428年的这个贡梨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我第一时间想到就是《西游记》里面，对，看到《西游记》当时就是孙悟空不是在那个哪儿？万寿山武装观， 对， 吃人参果那个镜头、嗯、啊，就是 应该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吧？ 他也吃了， 他也吃了， 孙悟空也吃了，但是他们是细嚼慢咽吃， 他是好好吃的， 对，只有猪八戒是囫囵吞枣似的吃， 对对， 然后吃完之后还想说，大师兄、 嗯， 能不能让我再尝尝你那个味道？ 对 好了哈，如果大家对这个贡梨哈、啊，以及包括对这个大兴庞各庄提供的梨园剧本杀的这个门票很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啊。9月19号到20号两天，可以换古装和百名古装演员互动，门票的限时优惠是79元，含、 嗯、 餐贡梨，1.5米以下的儿童免票。 对， 大麦网搜索梨园剧本杀可以购票。 嗯，真的非常好啊。那刚才呢，我们憋了好久的那个答案。而且大家也都猜出来了，就是怎么说呢， 我们会邀请那个听友来， 人人都知道，但是到底是谁呢，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哪位幸运儿出现在我们的话筒前。 Hello、 哎、 你好， 你好，嗨 嗨，你好， 哎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Hello 怎么称呼？ 肖肖， 肖肖、 啊、姓肖是吧？肖肖 啊，肖肖、 哎、你 好， 哎，是一个声音很温柔的女孩子啊、 哎、对对对， 刚才一直在、嗯、刚才一直在听我们聊吃贡梨的事儿，现在有没有有一点馋？ 有，特别想现在来一口梨。 人家有望梅止渴，他是听梨止渴。 嗯啊、 好，刚才我们问了一个问题啊，因为放了一首翻唱的版本的《潇洒走一回》，就问问大家，看看对于这个稍显有些久远记忆的歌手，印象还深不深？ 嗯、 演唱《潇洒走一回》我是哪的口音？《潇洒走一回》的歌手，他的名字是原唱者是， 叶倩文。 回答正确，好。哎，我来找一下哈，我们要猜歌啦、嗯、 是我们来这个非常恭喜潇潇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每次我来代班的时候呢，往往这个答题就会全中，而且会拿走奖金、 啊、 你知道吗？ 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就是由你来送出小 红包啊？是吗？那就不一定了哈。潇潇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的这个三道题目准备好了吗？ 哎，准备好了、 哎、好的， 嗯， 那我们准备了啊。好了，第一题、我们的这个怎么答题的环节的这个顺序你都知道哈，我们现在呢需要让你在 AB 两个选项当中来选出来哈。回忆过去，什么的相思忘不了呢？ 你要唱的话他可能一下 答对。 A 是甜蜜， B 是痛苦，请问请作答。 回忆过去，嗯的相思忘不了。 哦哟、哦、嗯的相思忘不了是吧？到底是什么？是 A 甜蜜， B 痛苦，到底选哪个？ 选 B 痛苦。 B 痛苦答对了吗？ 回答正确， 哎，回答正确啦！哦，原来是这个题目出是这么玩法，是嗯哼的什么什么相思忘不了是吧？ 如果你唱的话，你就可以嗯哼； 好， 如果你不唱的话，你就可以括号也行啊。 那行，那接下来由戴毅来嗯哼一下哈。 好，我的房子不大，你总仔细的什么它 ？A 打扫 ，B 清洁，请选择。嗯， 选 A 打扫。 打扫是吗？来听听看。 哇，这个厉害了啊！ 好吧，我的房子不大， 不大。 你总仔细的打扫它。 哎，这个词儿你是知道还是你刚才根据这个词性来判断的？ 押韵吗？嗯。 对对，感觉很押韵。 那对我也觉得，刚才其实打扫你会觉得好像是利口一些哈、啊， 对，更顺一些。 清洁感觉好像是， 感觉清洁应该是在卫生间里边。 对对对，好了， 打扫可以是在客厅里。 第三题啊，我们来听一下这段歌词：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嗯哼。A 初秋 ，B 暖冬， 请选择。 暖冬， 选的是暖冬是吗？ 对。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 哇，太厉害，是不是？ 就是你是散财童子， 对，不负我散财童子的美名，对不对啊？来，恭喜潇潇， 恭喜潇潇，答正确了哈、啊，回答正确，拿走了我们的9.9元的小红包， 很厉害，很厉害、啊， 对不对？这三首歌是都听过吗？ 其实也不一定啊， 感觉比较那个。 肖静， 今天感觉比较在线， 是、 啊、感觉在线。 我觉得肖肖可能是一个对文字特别细腻的人，所以你每次一说文字的时候，他可能会跟那个词人达到一种怎么说心灵相通的这样一种境界哈。 嗯，有三首歌哈，所以待会儿看看你一边。想一想接下来要把祝福送给谁的同时，也可以想想这三首歌接下来要听哪首歌。萧敬腾的新不了情，宋佳的新歌叫我的房子不够大，以及来自于陈奕迅的不期而遇的夏天。 我选不期而遇的夏天。 嗯，已经先选好歌了。那接下来不知道你在广播当中有没有什么想表达的，或者想对谁送出的一份祝福。 嗯，送给家人吧。嗯，希望家人都能快快乐乐平平安安，也希望所有能听到节目的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都能够快快乐乐平平安安。 好，谢谢。 很大方哈， 很顺畅的祝福哈， 是 基本上没有给我们太多机会再采访他。好，潇潇，那就来听这首歌，也稍后请把你的这个收款二维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吧？ 好的， 好的，周三快乐！ 哎，祝全天快乐！ 本周还有三天的班哈，继续加油啊！ 好的， 好，拜拜。 好的，再见。 拜拜。 水清笑有深微，淡落任风吹。是偶遇那唯一的机会，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不忍惊动。我想跟你再待一回，未必会再回，当一切全都摇摇欲坠，烟灰水尽消又生辉，淡落任风吹，成长时也在公开掉泪，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是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狭路相逢。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当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风吹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好的，麻溜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因为刚才我发现我没有特别认真的看了一下潇潇的那个微信头像的名字， 嗯， 我把它跟另外一个我选出来的号码稍微混淆了一下， 嗯， 直到他把这个 二维码的这个收款截图发过来的时候，我才对上号，因为他的名字也就是一个 W 点。 嗯， 我们今天在前面聊到那个门户网站的时候，是吧？还有包括你跟我说的一条 bug 的新闻，对吧？都觉得这个 W 点一出现的时候，就感觉离互联网非常非常的近。 是，但是结果呢，他应该是 X 点是吧？小小马。 对，有可能。 对，但我觉得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觉得他很聪慧，就是刚才呢，每次其实也没有什么反应，完全是凭下意识的感觉。 嗯， 但对文字其实还是掌握的挺到位的。 嗯， 同时呢，他特别知道戴姨想听什么歌，那三首戴姨早就想听第三首了，有没有？ 哎，我回忆了一下，我好像是在念陈奕迅那首歌名的时候，特意把那个调门略微拔高了一点，把那个轻重音在那个歌的名字上稍微多停留了一下。 行家呀， 行家离手是吗？ 对。 然后18:20，这次我看清楚了啊。 嗯。 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好。 就是一句很受用的话。 对。 看看聊天室里面吧，因为已经让大家在这儿自己畅聊了很长时间了。 嗯。 因为有些话真的是会让大家印象深刻。尤其是就是大家可能会愿意把它用作自己的一个座右铭。 对，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哈。 有这个，你看，你像向着阳光，他说呢，一个人真正的强大是能坦然的接受所有生命里的世事无常。哎，这句话看似好像有一点怎么说呢，冷眼看生活，但实际上又就夹杂着一份对生命当中的一种刚强在哈。 对。还有向着阳光也在说得意的时候要看淡，失意的时候要看开。 嗯 嗯， 对， 这个话有的时候我会经常在临睡前的时候有一些文章里面，它可能会让你去帮你宽宽心。 嗯， 然后把一些别人的一些经历哈，通过一些故事也好啊，通过一些文字的描述也好啊，让你看完之后可能会在后面缀上这么一句。 对， 得意的时候要看淡，失意的时候要看开。 泪落心田说，不要辜负生活中每一个带有火花的瞬间。哎，你看生活跟火花一搭上以后，忽然感觉这句话文艺了起来哈、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文艺的这种怎么说呢，一个画卷的这种感觉哈、啊。 嗯，是的。好，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974最王牌跟我们保持互动和联络。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那些坏的脾气，决定陪你寻。 心在停留， 连上彼此的旋律，唱出美好的歌曲，一直一直的陪着你。 李慧珍和凡凡只需要一首歌，而我们在六点半之前的时候也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了。 嗯， 那如果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如果听到了我们的互动的话题，一句很受用的话，你也确实把它弄作了什么座右铭啊，或者放在一个能够提醒自己的位置。 嗯， 因为很多人的微信那个自己的朋友圈页面当中有一句是可以写一句话的， 一句话签名嘛，对吧？ 对，那个一句话签名，你是觉得它属于很受用呢，还是说能够彰显你自己个性的一句话？ 对，我之前好像写过那么一两句，现在后来就改成了自己的个人名片之类的哈。 啊、哦，就是 啊，越大越不愿意、啊、越不容易写这种话。我忽然 想，不，我知道你的名片什么了？ 是什么？ 郭 PD， 经纪人加联系电话，是不是？ 我忽然想起了，就是前两年呢，就是有一个人说。就是他当时是九零后嘛，他当时二十多岁啊，他也很苦恼，他就说，你看啊，我就觉得我现在很多事情很苦恼，但我后来觉得呢，其实可能还是我不够深沉，因为我看了一下我13岁的当时的零零后的表弟，他的这个 QQ 签名上面写的是，我为什么现在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个土地爱的深沉，哇，好有意境。再看看我今天的签名，鸡腿好好吃啊。 那你真的是把它写在签名上 了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他20多岁的人写的就这么幼稚，但是别人却这么深沉啊！ 啊，就是可能也许那段时间正好是临近了一些重大的节日啊、节庆日之类的。我翻了一下我自己那个签名是， 你是什么？ 能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是一件多么温柔的事。 嗯，看来还是跟你的人的各方面都特别符合。 你确定吗？ 对，特别温柔啊。 我特别认真的看着郭鹏，我看他从他的眼光当中， 我的眼光就有所闪躲， 有所闪躲，然后想找到一丝丝游离的状态，是吧？ 哎呀，太不容易了。 好吧，微信公众平台974醉王牌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我们等待大家的互动和留言。 嗯，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 亲爱的，新房装修咱们去哪儿看啊？ 当然去全之家丽泽店啊！即日起至10月7日，参加品质家装狂欢季活动，一元购3888元券包，消费10000还能免费吃喝玩乐，最高满赠 iPhone 手机、运动萌兽主题公园、波乐乐儿童乐园、游泳健身门票免费送，电影免费看，大餐免费吃，装房子来全之家丽泽店，免费吃喝玩乐就在西三环丽泽桥西北角，详情咨询电话6370-88886370-8888。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养车了吗您呢？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不负追踪。忧伤不沉重，只因你作痛，夕阳伴星红。 最单纯的景色，是 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I just stay around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幸福，我想把定义重读，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人心跳放肆的翩翩飞舞。 好，娱乐最王牌在周三的下班路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终于是可以跟郭PD哈，在节目里面除了说聊聊音乐资讯，听听我们来选的这些歌之外，还可以准备一首歌。 哎，是的，这个上次好像唱完以后我回去听了一下， 效果不好， 效果还行吧。就是我觉得我当时听到了大一队里面的这些高标准跟高要求之后呢，想了想自己好像 回去闷头好好的关门练了练，是不是 稍微练练啊？ 因为那天是星期六嘛，我们觉得星期六，而且我们两个人平常也没有这个机会凑到一起做一档节目，对，我们就假公济私了一下，占用一下部分的广播资源，把这当做了一个小型的 KTV 的现场。 是， 当时唱了哪首歌来的？ 我差点说你爱的正好， 爱的正好，爱的正好， 陈勋奇哈。 对，当时陈勋奇作为《玻璃樽》那部电影的音乐的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作曲人，然后我们当时唱了一首歌合作了一下。今天我们也遐想了一下哈，假装给自己还有一次第二次的机会来弥补第一次一些遗憾。 但这个机会呢到底给不给就 看大家， 看各位啊， 看大家。 对，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互动问题，就是如果说你觉得听一耳朵吧，那就听听看， 就听我们俩一起唱个歌啊。 就 call 个一，就说算了算了算了，你们俩就别在这个哈，这个我找不着一个合适的词。 简单简单来说，如果大家刷一刷到十个之上，我们俩就我们俩就唱。如果大家没刷到或者不想听，对吧？ 翻篇， 翻篇，那我们俩就不唱了，好不好？哈， 对啊，正好我们这两分钟的话也说完了。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哈，我们今天到六点半之后要继续跟大家破次元壁了。因为每一次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会推荐一首比较国风的歌，但今天推荐这一首歌呢，就是感觉它是一个辨识度很强的一个配音演员。他的就这个配音演员有一个专业的叫法，叫做声优。 对，声优这个词儿其实听的已经比较多年了，因为其实在就是日本的文化语境当中，优其实就是演员的意思嘛，对吧？那声优就是声音演员。其实可以理解为我们所说的配音员。 对， 就他的不管是电视剧啊或者电影当中，但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动漫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呢声优就是用声音来表现出来那种感觉，会让人觉得非常喜欢，比如说帅哥啊，或者是很漂亮大美女都可以当中来这种表现出来。 就他们其实不光可以去给帅哥美女来配音，他们可能横跨了不同年龄段的一些人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看字幕去介绍哦原来这是他配的之外，你会发现哇他可以配那么多不同的年龄段的人，甚至有的是可以给不同的，就是不一定是给人类配音了， 对， 就是机器人啊或者二次元的呀、 对 吧，都有可能。 实际上所以他们的这个产业比较高度发达之后呢，就是之前也有声优出过单曲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位有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位花泽香菜有厉害啊，因为他的这首歌太出圈了，以至于呢他的这首歌曲呢而且在国内太火了，有很多年的这个跨年晚会啊大场年会都会邀请他出席，并且演唱他代表曲目《恋爱循环》。我上次看了一个小胖子，一个男生哈，全程跟唱这首歌曲，而且在这个 B 站当中自己还跟着跳舞，就是他可以把这首歌曲完整的唱下来，唱完以后别人说你在唱什么不懂，一个字儿都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都可以唱下来哈， 所以很厉害哈。九月底的时候呢，花泽香菜即将推出全新的个人专辑，叫做《Moonlight Magic》。月光下的一个奇迹的感觉。所以这首歌同名主打歌作为先行曲，今天是正式的上线了。而且也是香菜本人来作词的。 这首歌曲呢，还是日剧《如果和您耳朵的话》的主题曲，《和您耳朵的话》。 就是你看说的多么的 谦虚，很贴切了哈。 对，和您耳朵就听一耳朵。那待会儿如果觉得我们俩声音有可能和你的耳朵，我们就合唱一首。 不要你扣一哦。 街灯に照らされた瞳が綺麗。真夜中の道草はきらめくシークレット。 Moonlight Magic 啊，这首歌曲呢，哎，我特别羡慕花泽香菜。实际上，这个就是大家知道，电台的主持人除了我们的大艺以外，哈，绝大部分人其实唱歌也就那么回事儿。实话讲，你听我说为什么？因为其实哎，对对对，其实之前有过一个统计，就是我们说话用的这部分音区其实是在中间这部分的，但是唱歌其实它的音域要更广一点。 对， 所以很多时候啊，就是我认识的很多主持人，其实唱歌相对来说呢都比较大白嗓子一点，但是花泽香菜真是能把甜美一直保持在歌声当中，而且是如此的之甜，确实让人觉得很难以置信啊。 就是你真的听完了之后，会不由自主的想到什么卡哇伊啊， 卡哇伊 的是很甜呐、 是， 然后又会觉得说好像不自觉就眼前冒出了很多粉红色的泡泡，然后就眼前觉得这个女孩肯定是穿那种粉色的蓬蓬裙，然后跳着少女的舞步，然后又环顾了一下四周，好像身旁都是跳舞机，就是一定是那种特别活力的感觉， 很时尚的这种感觉。 对，其实这首歌可能又会变成一些小视频当中特别活跃的一个段落，然后会有特别翩翩起舞的少女，然后去跳这个模仿花泽香菜的比如说 MV 里的动作呀， 对， 又或者把一些很匹配的一些街舞啊一些动作把它放在其中。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你在听一些外国歌曲的时候呢，总体来说是它那个氛围感会比较更加打动你哈。 对， 你就好像很难去了解歌词当中的那部意思了。 我们是不是聊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等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call一啊？ 我们刚才说到一呢，有些人是一个人打了十个一，但是竟然就是我们在公众平台当中没有收获到十个人以上的一点一， 就大家在下班路上比较忙嘛，所以我们再给点时间。 大家不想听我们唱歌，哎，就这意思。 不听就算了，我们让 Camila Cabello 来唱一下。 但是要想听的话呢，不妨来call个一啊。 就需要打个数字一而已。我们这脸皮往哪儿放？Camila Cabello, don't go yet. I wrote all your lines in the script in my mind. I hope that you follow it for once. I imagine myself inside in the room with platinum and gold eyes. Dancing, catch your eye, you'd be mesmerized, oh.Find the corner there, your hands in my hair. Finally we're here, so why? Saying you got a flight, need an early night. No, don't go yet. Oh yeah, don't go yet. Don't go yet. Oh yeah, don't go yet. Don't go yet. Oh yeah, don't go yet. Don't go yet. What you leaving for when my night is yours? Just a little more. Don't go yet For a little drama, and I bet that you think that you know, but you don't, baby. Come to mama. I get what I want when I want, and I get it how I want, I wanna, and I want you, baby. Gotta get you, baby. We find the corner there, your hands in my hair. Finally we're here, so why? Saying you got a flight, need an early night. No, don't go yet.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Camila Cabello Don't Go Yet， 在前天的时候他在MTV 有一个 VMA 的颁奖典礼、然后他穿的特别的可爱，就是粉色和红色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着装的裙子，就是非常非常的甜美范儿。你看了吗？就我把这照片也给你看了哈。 好看好看，而且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歌手的名字真的 Camila Cabello 特别上口啊、Camila Cabello 是吧，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听起来就感觉特别朗朗上口的感觉，恰似我们一会儿要唱的那首歌曲。刚才我们在线就是求来了，就没想到大概一瞬间大概几百条就已经进来了，然后很多人说啊，你刚才没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另外说有人把这个一直接发到了早秀当中， 发到了早秀的这个后花园里面去。行啊，我们一个是觉得再度合作哈、因为对第一次的合作有点不太满意，但是呢因为这一次要即将可能会唱这首歌，对于郭鹏来说挑战有点过高， 对，因为 但是傍晚了 应该有点高， 傍晚了嗓音是不是能开开点， 就是如果我刚才想到这个问题，如果到我那个声部我如果太高的话，大家听到我呲边的声音的话我就拉麦， 没事，有这个他给你托底是吧， 你就把学友推上去好不好， 有歌神给你托底呢，是不是，好吧。 这首歌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早秀当中我和静瑜唱过，我们俩唱完以后大家给的反应就是可以别唱了。 这么平静是吧，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对这首歌曲应该是游刃有余吧，唱起来。 这首歌我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段落，有一次老白放这首歌，我说啊、张学友和李慧珍唱他们真还好。 李慧珍高慧君了啊。好了，准备。 谁先唱啊， 应该是我吧。 啊，来看一下。 好，准备啊。明明这个，哎呀妈呀，时间。 需要重来吗？ 不用。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 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往后稍啊，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 你只要一生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哦耶， 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 我不撤退，嘿耶，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还行，歌还比较熟哈。 确实歌比较熟。 戴毅流露出了一副特别痛苦的表情， 因为我现在不敢看公众平台的留言。 大家有什么话就是等我们唱完歌以后再发好吧。来，准备第二段啊。来，浓情版。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 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 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再美，梦才会真一点。哦耶， 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 我不撤退，嘿耶，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 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爱 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 未 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哦耶！ 我曾经在你海里沉醉， 我不求退。嘿耶！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小声翼翼的结束了这段唱歌。前排 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 一首老歌算是给他毁完了。接下来这首歌可能要给你提出更高的要求。 其实还好，就是大家其实对我们还挺宽容的哈。 不宽容的待会儿就都来了，我跟你讲。 留声机的余音依偎在条走廊，有时独处回忆起路时光，经历的风雨浪如今使我强壮。 每次离别一啖一啖灌下烈酒，都是为了下次有更好的聚首。有好多说话来不及讲出口，送上最好祝福，日后见了老友。 有时深夜瞓不着，为了一个人行过几次低谷，身上剩下一个泵。这条是必经之路，男仔到男人，无论爱我定恨我的，我都晒过冧。 秒针剔踏剔踏走，思绪不禁跟住游，各种点点滴滴如喷泉涌上心，如今细细品味在我脑海回甘。 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 过来像是傻子，他让我感动。那一年我们干所有干梦，口袋没钱，为了很远，没忘记那天你伸出猎手后，你递过烈烟。说真的兄弟，没几年经历，外面的世界很美，但没我想要的空气。我忍住让思绪怀念，但不能走远。Keep my heart， 爸爸是我们新的头衔。 从来没有忘记过去，我们啷个壮烈，相比现在过去，即使我们还要爽些。这份给我壮切，我兄弟我强烈，我们累辈子要向生活熊永远绑切。你在北京，我在重庆，千里之外，两个娃儿现在拥有了下一代。你友情不断挥发，都像苏克贝塔。你是我的长剑，我都变成你的盔甲。 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也已经沾了心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在那对我给你留了灯，麻烦你快递点，我等不到，哈哈。 兄弟你在那对我给你留了灯，麻烦你快递点，我等不到，哈哈。 还没到去的记忆， 想要说点什么，如何起笔， 会去找到我们的回忆。 忘了时间多久我们都没去， 柴米油盐酱醋茶，往上爬，年纪增长样要拿，年纪增长样要拿。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我一时想 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 回， 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同样是老歌，你看人家唱的、是吧？ 嗯，他们是一种特别老式的收尾，而我们俩是一种 伟歌式的收尾。 我觉得跟戴艺唱歌呢，确实压力很大，就是他就像那种对你孜孜不倦，要求你每次要考满分的班主任。就你其实这次考了90分，他说这次呢就是还是不够。 我主要是觉得，因为我们如果跟着伴奏吧，那也就是纯 K 了。但是因为底下有原唱，就是你踩着原唱在唱歌的时候， 你这个心态就没有我好。你知道上周这个静瑜当时是和这个周杰伦一起合唱一首《不该》，因为其实他唱的是张惠妹那部分嘛。我也跟他捣了下乱。他后来说：“你觉得你唱怎么样？”我说：“我还可以啊，我第三名，因为张惠妹没有出声，他是第四名。” 你们这是纯粹以游戏的方式来 K 歌哈。刚刚听到是在《披荆斩棘的哥哥》最新一期的公演当中听到了，是，陈小春、盖包括张智霖他们来重新演绎了《往事只能回味》，非常的可爱哈。 有 很多的普通话、川渝方言还有广东话。 也是给大家了一种特别美好的感觉。同样呢，是同样呢，给大家能够提供出特别美好的感觉的还有我们今天的提供的奖品。这次奖品呢是由大兴的庞各庄镇提供的梨园剧本杀的门票3张。9月19号、20号两天呢可以换古装和百名的古装演员互动，门票限时优惠79元，含餐共梨。一米五以下的儿童是免票的，所以可以带着大家人同去哈。 对，大麦网搜索一下梨园剧本杀购票，6100-4577，6100-4577。 哎， 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郭PD来代班，顺便着带着我也打引号毁了一首歌，以后再也不唱这首歌了。 毁歌不倦哈，但是心情非常舒畅。 对对对啊，希望大家也听歌开心哈，下班愉快。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周三快乐，拜拜， 拜拜。 All I need is a lady, my lady. All I need is a place to get lazy. 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个性化整装套餐299主材包，厨卫居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设计、辅料、施工、主材、售后、装修找我，一站服务。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装修你就打400-818-0096，打400-818-0096，超值家装活动等您来。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北京交通广播带你看北京时尚控股精工集团60周年品牌秀，9月17日，本周五19点，在微博和一直播平台搜索北京交通广播，时尚大秀届时开启。 路虎发现运动版 P300E 插电混动版，30分钟快充，超长续航能力，购车免购置税。详询北京德万隆8491-3366，北京燕英杰燕顺杰6430-6188。 奥迪旅行车家族用自己的方式出发，活出生命的辽阔。